以下是广告时间。秋风起，胃口开，立秋到，贴秋膘。在8月5号至8月7号期间，北广购物为家人们准备了熟食大礼包，全场熟食立减20元，新客户再送30元购物积分，下次购物立减30元。订购电话400-015-1551，400-015-1551。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也有优惠哟。 经常听众都称赞北广购物好啊，安全放心，实惠多，品质没得挑，电台搭建好平台，开开匣子就听到，商品质量严格把关，信誉是第一条，货到付款送上家门，生活离不了啊，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我是李红。 那我们北广生活时间的题目的所有产品啊，都是来自于北京电台自己的购物平台。 对， 应该说我们北广购物平台呢，已经跟随大家有5-6年的时间了。 对，很多的我们的老听众啊、新听众啊，选择北广生活时间的这个平台呢，其实看重的一是咱们北京电台唯一的自有购物平台的这枚招牌、金字招牌，赢得了很多大家的信任。其二呢，就是真正的在咱们这个平台上买个东西以后呢，确实是觉得咱们这个平台的质量呢还不错，所以呢，我们发现很多的我们的顾客呢都是回头客，都是老顾客。 对，而且很多朋友呢是常年在我们这个平台购买一些产品，是吧？ 对， 应该说对我们是非常信任的。 对，品质商品和品质服务呢，一直是咱们北广生活时间、北广购物的一个金字招牌。那么说起品质呢，有一样东西真的是需要我们再次费时间给大家在繁杂的这个市场上抽丝剥茧一般的寻找出那个品质过关的一个东西。它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要给大家介绍的，也是大家非常喜欢在日常去吃的一种东西，它的这个种类就是牛肉干。 对，其实说到牛肉干呢，在正餐之外哈，现在有些朋友呢觉得咱们得有点零食啊，是吧？无论是看剧的时候还是什么时候，咱们吃点牛肉干挺好。另外有些人呢，其实他不是吃零食，他就是比如饿了时候， 对， 吃几块牛肉干也挺好。 因为这东西呢金时候。 对， 另外呢，比如说像我接触的有一些在外边跳广场舞的啊，有一些中老年人什么的，他们随身呢，你发现这个兜里边啊，什么袋子里边啊什么的， 都 经常揣着点什么牛肉干或者说类似的这样的小零食。为什么呢？一是防止这个有时候饿了啊，找不到东西吃。另外呢，一个就是它补充营养啊，补充体力啊，自己出去玩的时候啊什么的都带着点。那么这个牛肉干呢，其实还有一大特点，就是它提供的能量呢、营养呢很丰富。所以说呢，牛肉干确实是我们生活当中一个非常受大家喜爱的这么一个产品，一个小零食。 对， 那么但是在市场上的这个牛肉干，为什么我们要说抽丝剥茧帮大家找到好牛肉干呢？因为这牛肉干的市场实在是差距有点大。 对， 您几块钱也能买一块，有的好的牛肉干好几百块钱一斤，尤其是像比如说内蒙那边的，您如果要去那边旅游的话，发现有的做的特别干的那种牛肉干，那真是很贵很贵的。那么如何选择适合您口味的，如何选择大品牌的有质量保障的牛肉干，这个其实就是我们需要做的工作，我们需要替我们的消费者提前做的工作。 对，你说的特别对，这个牛肉干好吃啊，又有营养，但是呢在市场上的各种各样的牛肉干特别多，真的是真假难辨啊。 对， 有的从表面看的都差不多挺好的，但是一吃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的节目当中推荐的这个老包头的风干牛肉干，可和那些您平常看到的牛肉干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这款牛肉干真的就像我刚才说的，是抽丝剥茧慢慢的在这个繁杂的品牌当中给大家挑选出来的。我们都说啊，这个要吃牛肉干呢就吃内蒙的。因为为什么呢？首先咱们内蒙呢是产牛， 所以说呢原料高。另外一个呢就是有了好原料以后呢要选择这个内蒙好黄牛的这个好部位， 嗯， 包括要有好的制作工艺。那么首先这个牛肉干的部位我告诉您是哪儿， 嗯， 是黄瓜条。 哦， 黄瓜条呢就是平常咱们有时候吃涮肉 对 什么的还点这黄瓜条呢， 嗯， 就是它这个肉呢比较瘦，没那么多肥油啊，吃起来呢口感比较好，一口咬下去全是肉。另外一点就是它的这个牛肉干制作的方法呢是叫风干。这个内蒙的牛肉干也分两种制作方法，一种是风干，一种是烤干。烤干的那个呢可能带一点这个炭火味儿，但是那个呢口感就比较硬。另外一点呢就是这个烤干的牛肉干啊其实吃多了以后呢它稍微有点火气，那么风干呢一方面它就比较天然了啊，里边没有任何的说那个添加剂啊什么的，这些都不需要。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能保持这个牛肉当中啊一些蛋白质的弹性，它还有一点点水分，它是脱水了但是还能保持有这种哎有点嚼劲儿。咱们吃牛肉干不是就喜欢那种嚼劲儿吗？ 对对 啊， 嗯， 你不至于说嚼不动，但是呢还有点弹性， 就软硬适口， 软硬适口， 嗯， 哎，这就是风干牛肉干这个差别。还有呢包括我们说这个挑选好牛肉干，我在市场上是如何为大家挑选的，如何去判断呢？首先我们要特别关注一下营养成分表，每100克的牛肉蛋白质含量越高那么就越好，说明这个牛肉的纯度越高，同时呢说明这个牛肉的本身的品质越高。那么老包头的这个选用的内蒙当地的黄牛的黄瓜条这个部位的牛肉，它每100克做成的牛肉干啊含40.7克的蛋白质，这个是在它这个外包装上明确标明的，占总营养量的68%。您可以想见它这个品质是有多么的优秀。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老包头的牛肉干，从它的产地上内蒙古，从它的原料上内蒙古的老黄牛的黄瓜条这个部位，然后包括它的风干的工艺，包括它的蛋白质含量，可以想见它的味道是有多好。另外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内蒙的老包头的牛肉干，它是没有添加剂的，没有经过煮蒸烤什么都没有，就是自然的风干，纯的天然的牛肉干。 嗯，所以今天听你讲的，我突然就是意识到啊，有些食品买的时候还是要看它这个营养成分表。 对对对， 刚才我看了一下，它这个是100克的牛肉干含40.7克的蛋白质， 对， 也就是占营养成分的68%。 嗯， 所以可以想象它的这个品质是非常优质， 非常非常优质。 嗯，好，那么这么好的这个牛肉干的话呢，在市面上的卖，应该说价格也是不菲的。 确实是不菲。我们都知道这个牛肉干本身呢在市面上就不便宜，为什么呢？因为首先就是风干的牛肉干4-5斤的鲜牛肉 它不出数 才能出一斤，然后呢火烤的牛肉干3-4斤才能出一斤， 嗯， 为什么呢？它里边没有水分， 对， 就是 风干 的那个肉嘛。所以说呢一般的价格比较贵，在内蒙古正经的鲜牛肉的成本在30块钱左右，那么4-5斤出一斤也就意味着要100多块钱，120到150块钱左右出一斤的牛肉干，您可以想见它的单价是很难低的， 所以这个事儿呢也是一个常识， 您要吃好的，哎，还得花点钱， 没错 啊， 好货不便宜嘛。 对 啊， 但是我们说为什么要说这个要选择正经的渠道，选择正经的大品牌，同时呢要选择北广生活时间这样的好的平台呢？这就是因为您花的钱能得到一分价钱一分货，那一分货咱们得先得着， 嗯，没错， 要首先有一个高品质，有一个高性价比。那么购买牛肉呢，建议大家还是选择像咱们这样的这个好平台。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组合呢，也是啊，还是算挺实惠的，还是有挺高的性价比的。 我看的还是蛮实惠的。 哎，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老包头的风干牛肉的吉祥礼盒，其中包括2袋，每袋是418克的这个风干牛肉干，它里边全是真空的独立的小包装，就跟大家在超市里边看的是一样的。另外呢还给大家加赠了4罐，也是咱们内蒙古的特产，是每罐100克，也就是每罐2两的这样个奶贝，奶片， 嗯，奶片， 啊，特别适合咱们这个中老年人，您平常就当这个小零食就能补充蛋白质，其实这个是一个非常丰富的蛋白质组合。您看 牛肉干也补充蛋白质，奶呢本身也带这个蛋白质，所以说这个组合又有着内蒙古的本身的特产的风味，又能补充咱们身体的营养。一般在市面上的售价呢，这个组合呢要达到了300-400块钱，400多块钱。那么今天在北广生活时间咱们这个平台上呢是299块钱，还给大家带一个礼盒，还给大家带一个手提袋，方便您自己用或者是送礼也完全没有问题。299块钱，两袋，每袋是418克的风干牛肉干，还有4罐的，每罐是100克的奶片。 嗯， 分为两种口味， 哦、 两罐是纯原味的， 哦、 两罐是酸奶味的。 哎，这个想来挺周到哈。 是， 那如果大家想订购的话，赶快来拨打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老品牌啊，老包头这个品牌的风干牛肉干啊。 对。 那今天咱们是主品的是两大袋啊，两大袋是418克，那也就是8两多啊，8两多一袋的话，咱们是2袋， 嗯， 是吧？这个风干牛肉干。另外呢，我们的赠品也挺好啊，一共是4罐，是100克2两一罐的干奶片， 嗯， 啊，咱们呢一共是4大罐加那个2大罐，一共呢是6罐啊。那今天的价格只要299， 299， 关键是性价比高啊，都是好东西。你一吃就知道这个好坏的话，真的是这个不是靠嘴说的。 对 啊，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经常听众都称赞北广购物好啊，安全放心，实惠多，品质没得挑，电台搭建好平台，开开匣子就听到，商品质量严格把关，信誉是第一条，货到付款送上家门，生活离不了啊！400-015-5151。 今天的这个给大家带来的老包头的这个风干牛肉干，它一定是高品质的，我们能保证的就是它的性价比 对 很高。同时呢，我要跟您说，这个牛肉干为什么我们这么有自信说它的品质好，它您买回去尝尝就知道了，是因为它真的是做到了你不喜欢的我全都没有，你喜欢的我全都有，是吧？首先你喜欢吃好吃的肉，那么咱们选用的是这个内蒙的大草原上散养的这种黄牛，其中选用的是小黄瓜条的这个部位， 嗯， 也就是说它里边没有太多的这个肥肉啊，没有太多的牛油，所以吃着呢首先能保证哎不怎么膻， 嗯， 另外一点呢就是这个您吃到的进嘴全是肉， 嗯 啊， 而且这个黄瓜条可以说是牛肉当中的精华， 精华中的精华，嗯，对。还有呢，另外比如说你喜欢好口感，那么我们采用的香辛料加入了少许的这个盐，用料呢非常非常简单，我们刚才已经提过了，没有防腐剂添加剂， 健康安全， 就是纯牛肉啊。还有包括它是独立的真空包装，经过了3重的臭氧杀菌，同时您吃的时候能够保证它的安全放心。哎，我们刚才说完了，喜欢咱们喜欢好的肉，好的口感，好的部位，好的这个安全。那么我们不喜欢什么？不喜欢是吃牛肉干咬不动， 对，干干的、柴柴的、油乎乎的，或者说有些那个筋膜，反正是吃起来是不对劲儿。 对， 嗯， 这样的牛肉干，咱买回去可就浪费钱了。 嗯， 这个牛肉干您不喜欢的都没有。首先，这个风干经历了17道工序，所以保证呢，它里边的水分少的同时，还能有弹牙的那种能咬动的那种感觉，您吃到了就跟那瘦肉的感觉一样。 嗯， 另外，软硬适中，老少呢都能够吃得动。还有全手工的进行，脱筋脱膜，也就是说咱平常有时候吃牛肉干里边有那个拽不动的那小白丝儿， 没错，没错， 那 筋膜嘛， 那就是膜， 嗯， 这里边是没有的， 嗯， 啊，全手工的脱筋脱膜， 嗯 啊，所以说我们有好吃的肉的部位，有好的味道，有安全的工艺，但是没有筋，没有膜，没有柴的口感， 嗯。 所以说是你喜欢的都有， 哎， 不喜欢的都没有啊。所以呢，像这个话就引起大家的这个兴趣来了。 对， 其实真的可以尝一尝。 是的， 而且我们今年的这个北广平台推广的所有产品是讲究性价比的， 性价比 啊，东西是非常好的。 对 啊，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这个组合啊是两大包，418克一包风干牛肉干啊，一共是两大包。另外呢，我们再配赠了4罐100克一罐的奶贝奶片儿啊，一共是4罐，加上那个两大袋，这一共是6样单品。 对 啊，那今天的价格是299， 299， 价格还是很公道。 还给大家配了 对， 礼盒， 礼盒啊， 我看这 礼 盒那个礼盒呢是这个绿色的，外色绿色的， 有点大草原的味道， 有点大草原的味道，有点这个内蒙的特色。 对对。 另外呢，它外边还给大家配了一个礼袋儿。有时候您自己用也行，然后拿着这个礼盒呢去送礼什么的也行。 好， 它整个外包装是非常非常漂亮的，有点那异域风情。 对对对， 是吧？ 好，那今天的这个组合299，如果想订购的话，赶快拨打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哎，我现在手里啊还有一些听众给我们反映的他们啊买牛肉干比较关心的这个问题，那么今天呢我们也一并给大家解答一下啊。首先这个牛肉干我们刚才说了是418克的纯的这个一袋，那里边全是小的独立包装。那么我们有听众呢比较关心，就是说这里边一袋有多少根儿，大概是27到30根左右，也就是两袋是50多根60根左右的这么一个实际的根数。啊，奶片100克有多少片啊？一共是一罐，也就是40片，加起来呢，一共是160片， 对， 160片的奶片啊。还有呢，我们这个牛肉干分原味的、香味的，这两个味儿，我告诉您都没辣味儿， 可能就是你细品的话是有这样的味道吧，就是提鲜吧。 对，五香味儿和原味儿， 原味儿 就说是 五香味儿和原味儿的。 对，然后呢，这个产品都是无糖的。 哦， 如果您对于说里边有没有说糖有关心的话，我告诉您可以放心食用。还有包括为什么我看到市面上有些即便是好的牛肉干也有白色的东西，我告诉您那白色的东西不是添加剂，是也不是筋膜，因为我们这个筋膜都给大家去除了。那白色东西您知道是什么吗？ 什么？ 牛油。 哦，牛油。哦， 它这个肉里边多少呢带点那个油脂。 哦，有个，所以它吃起来比较润滑。 对， 它不是干干的那样的感觉。 所有的好的牛肉干因为它选用的部位全是纯牛肉，纯牛肉一定带这个有点白白的这个东西， 这是上等的牛肉干的一种表现。 哎，这个牛肉干，首先我告诉您，这个保质期是365天，一 年 的时间。另外，牛肉干这东西啊，怎么说呢？它又是真空包装，它真的是不怎么爱坏。 没错，只要你不给它打开， 对 啊，就且能搁呢， 哎， 没问题 啊。说你们风干是不是在那种大草原的环境来风干的？我告诉您，虽然这东西来自于大草原，是内蒙的特色，但是人家那工厂还挺正宗的。这个牛肉干是在无菌的环境下风干的，所以说咱们吃的是非常非常放心的。另外，既然说到这儿了，我提一下，就是说这个老包头这个品牌，它在内蒙当地呢，虽然是人家是大草原上的这么一个公司，但是人真的不是说建在那个大草原上。 是是是， 您有时候去那个内蒙玩玩，人家城市建设还非常非常好。 当然当然， 首先老包头呢是被2010年就被评为了 A 级的诚信品牌单位，然后呢2014年第三届的355品牌企业放心产品，它也被评为了，然后包括2014年被评为了这个包头市的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2016年这个商标老包头这个商标啊被评为包头市的知名的商标，所以说从它的品牌，从它的公司，也就能侧面验证这个产品是不是真正的好的牛肉干，是不是真正的好产品。 是。 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不光是好品牌。同时也要把好产品带给大家，同时还有好的价格、好的性价比。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一共是主品有2袋，每袋是418克的风干的牛肉干，里面全是独立的小包装，一个一个小黄瓜条的牛肉干，还有呢包括4罐的，每罐是100克的奶片，有2种口味，一个是原味的，一个是酸奶味的。这个牛肉干呢也有2种口味，一个是我们说的是原味的，一个是五香味的，在市面上的售价呢是400多块钱。那么今天呢，在北广生活时间的售价是299块钱，给您配一个绿色的大礼盒，给您配一个绿色的手提袋，特别有这个内蒙的 啊，异域的风情。那么今天呢，我们这个价格299块钱真的是非常非常实惠， 是这个自己家里吃或者说是送人送礼都是非常好的选择啊。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秋风起，胃口开，立秋到，贴秋膘。在8月5号至8月7号期间，北广购物为家人们准备了熟食大礼包，全场熟食立减20元，新客户再送30元购物积分，下次购物立减30元。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也有优惠哟。 哟，周老师，您这儿干嘛去？ 哎呦，嗨，家里不没米了吗？出来这溜达溜达看看，也没有什么好米。哎，不过前两天我听人说那个富硒米好啊，我转悠转悠看有没有合适的。 是我发现最近咱们邻居啊，经常说这个富硒大米好，都找呢，是吧？ 是啊，是啊。 您看我这个前天刚买了点富硒米， 哦， 特棒，吃起来这味儿特别清香。 嗯，其实我们这老两口也那么回事了，关键这小孙子呀，不，这没口味，不爱吃东西。然后那个我老伴说了啊，这个说现在富硒米啊，说是东北大米，吃起来啊特别的筋道，而且油润油润的，还特别的香，好吃。说孩子肯定爱吃，所以我不淘回来了吗？ 我给您推荐一款米啊，这两天呢，我们家吃这款米的这个味道非常非常好， 哦， 它叫做吊小燕的这个松花江的江米，它这个产地啊，我还看了一下，它那后边有包装写着它是叫什么， 嗯， 德惠市，它就在那个松花江边上这么一市， 哦，水稻之乡， 水稻之乡，嗯，是吧？这个它那点米啊，确实是不错。您知道怎么着吗？我用这个米回家蒸米饭， 嗯， 还有这个熬粥的时候都有那种米油。就是它上面有一种跟 那种膜似的哈， 膏膜似的那种， 嗯， 而且吃起来真是挺香的。 嗯， 前些天我这个一揭锅盖，就发现和我们之前用的这个米啊不是特别一样，它那个香味特别足。 嗯， 而且您像我特别喜欢吃这个，又喜欢吃软点的，但是呢又不能，哎，这个 喜欢吃利落点的， 啊，利落点的。 哎，对， 哎，这个时候呢，我用这个米蒸出来以后，发现呢油性特别足， 嗯， 即便是蒸软了以后，不会就粘在一块儿什么的。我觉得这米确实是值得推荐。 嗯，而且现在市面上好多都说自己是富硒米， 嗯， 我就怕它呀。本来不是富硒米，就是一个一般的米。 哎， 啊， 您去超市您也看不出来呀。 对呀， 这个米我看过它那个检验报告， 嗯， 您在这个自己官网上都有。它这个每千克是0.12毫克， 嗯， 所以说这款米我现在吃的这款啊，还挺值得您推荐。 哦，也就是说它不是后天给弄上去的， 对， 就它那个土壤啊、水啊都有富硒成分啊， 自然长 在那长的。哎，贵吧这个？ 这个还行。我前天是订的，让人给我送到家门口，送了40斤的这富硒米， 嗯， 和299块钱，299块钱， 7块钱一斤吧， 还送了一盒400克的玉米肠和一盒400克的这个高粱米。 哦，这熬粥用的， 熬粥用的， 嗯， 299还给您送到家门口，40斤富硒米。我觉得挺合适的， 这行这行，那行，那我打电话订一下， 要把电话给您 啊。行，哎，这个我都熟了， 啊， 咱们老买那点东西，好像是400-015-5151， 哎， 是吧？ 对，400-015-5151，这个米确实是值得您和身边朋友再推荐一下。 对， 而且今儿这个富硒米啊，确实是味道非常非常好。 嗯， 平常我尝这个米啊，对于米的要求还挺高的，为什么呢？我们家人，你像我爸我妈啊什么的，他们喜欢吃软一点的， 嗯， 像我呢喜欢吃这利落一点的，经常就是因为这个蒸米饭呀就吵起来。我说您弄得硬一点，稍微就是为了这米呀，啊，能一粒一粒分明。 嗯， 这个米就不用担心了，他们稍微蒸得软一点也行。 对，多搁点水， 那多搁点水， 嗯， 我吃呢也是粒粒分明，因为它有油性。 对， 所以这个米呢不会这个浆糊在一块儿。 嗯， 这碗米家里边吃确实不错，而且您刚才提到了说这个小孙子是吧？ 是是， 啊，喜欢吃点 挑嘴 啊，是吃点香的。 是， 我告诉您，这米您白短吃不用就东西， 嗯， 有点发甜。 哦， 这 就越嚼越有一种甜味儿是吧？ 而且， 啊，哎，这米是新米吗？ 哎，这是当年的新米。 哦， 而且这米看起来有点就是咱们都知道新米什么样， 嗯， 这个米不发黄，而且呢不发那种死白， 嗯， 拿回家去放心吃。而且今天这个40斤吧，反正您打电话吧，40斤400-015-5151，40斤给您送到家门口。 哦，挺好，我让我这个亲朋好友啊，你去看看他们有没有要的。 嗯，确实挺好的。 好，刚才您说是4大袋是吧？ 4大袋， 1袋10斤，这就40斤了。 40斤， 嗯， 而且他还给送了一盒400克的这个玉米肠， 嗯， 一盒400克的这个高粱米， 他说就是搭配的做粥用的、 然后拢共299， 299给您送到家门口， 还行还行，这个价格还真合适。那行，我定他几组， 哎，400015151，别忘了。 好嘞，400015151。 以上是广告时间。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奥运东道主，记录风起云涌的旷世伟业，传递雄浑壮阔的时代之音，京津冀之声，聚力新生，壮伟启程，发布权威信息，展示发展成就，推进创新协同，服务民生福祉。 夏天白粥，明治的红豆，一口清甜了却已干瘦，有风经过海面上吃出树儿，带走你梦里的忐忑， 可嗅到仲夏柠叶香，你花爱的小身旁，金色的柠檬味道，我明了害羞的彷徨，仿若清明的悠扬，到达直通你心门的方向，可嗅到仲夏柠叶香，你花爱的小身旁，金色的柠檬味道，我明了害羞的彷徨，仿若清明的悠扬，到达直通你心门的方向。 甜的芒果，一口拥抱全世界降落，有种诱惑，起个名字叫菠萝，看看你梦里有没有七彩虹， 可嗅到仲夏柠叶香，你花爱的小身旁，金色的柠檬味道，我明了害羞的彷徨，仿若清明的悠扬，到达心门的方向，可嗅到仲夏柠叶香，你花儿的小身旁，金色的柠檬味道，我明了害羞的彷徨，仿若清明的悠扬，到达直通你心门的方向。夏天白昼，有风经过，我明了你害羞的彷徨，可嗅到仲夏柠叶香，可嗅到仲夏柠叶香，你花儿的小身旁，金色的柠檬味道，我明了害羞的彷徨，仿若清明的悠扬，摘下星星带上你的肩膀。 投胎一点，对，笑一下，好。 人生每时每刻都有相机在记录，镜头就是我们身边的眼睛，您的言行就是您的照片。 大爷，买这么多东西啊，我帮您拎上去吧。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办到。 也许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都会使您的照片变得更美。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山川异域，风月同天，东京奥运万众瞩目， 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FM 102.5，四名记者直击现场，全频传递奥运之声。 7月19日至8月9日，倾力奉献 大型融媒体报道，人在东京， 尽览东京奥运，就在体育广播。